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咁啊，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譬如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 意大利品牌 DNG 在社交媒体发布短片，用筷子吃披萨，因为吃得鸡手鸭脚不好看，引来一班爱国爱到人生就是需要不停的爱国的爱国网民围堵，说这样是辱华，最后设计师要公开道歉，是跟全球华人那只公开道歉平息事件。作为全球华人之一，我都觉得事件是非常之侮辱，不是讲个设计师，是那班狗冲出来对号入座，又要威但又要自卑又要自取其辱那班爱国分子，他们真的应该道歉。我觉得我是爱国移民顾问 MJ。 其实我们强国的人很念旧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话说近排在江苏举行一个国际马拉松的比赛，这个国际马拉松比赛他会派下一些纪念品啊小食，派一包花生，而后来有网民又发现那班花生呢其实已经过期17年。OK， 系啦，佢咧个生产日期2000年，保质期即系有效日期咧，去到2001年。哇！我哋嘅强国咧就真系好念旧，最觉得我最嗰最好开、最开心、好感动一件事就系讲话咧，后屘嗰间公司走出嚟话，或者个主办单位走出嚟话，诶，其实咧唔系间花生有问题啊，系我哋印刷印错咗嘅咋，唔关事噶，系啊 ，OK， 好开心。我是强国生还者八期， 好欢迎回来这一节的强国生还者。 即我会觉得为什么呢，会即他觉得印错了，是那包花生印错日期是没有事的呢？ 都 即为什么是 OK 的呢？整件事 太阳之下无新事啦，这些听落都是、好像即很正常的东西，简直哇过期食品而已，好出奇啊。喂，有个都市传说呢，我都有时即都觉得惊惊地的，即那些超級市場啦，唔好講邊一間啊。咁有啲嗰啲唔知此日期前食用啊啲嘅，但間中咧可能會即係又貼過一張落去，話係、 哦、 啊係啊係啊係啊， 唔使驚啊，冇事。 即係明明今日就滿，明滿嚟咧就係寫住11月29號咁樣啦。跟住過幾日咧，其實同一包嘢，但係貼咗張12月29號嘅咁樣。 咁都係爭少少啫，你十幾年都係咁啦。你最多你唔係貼咗兩個月後。你不会贴了18年的嘛？ 18年后这个夸张了，花生真的保到那么久的吗？ 我不知道，其实我觉得不得的。 即是益晒的嘛，是吧？我家有时即我都喜欢吃花生。 那不是啲人喜欢什么啊，玩古董啊，玩啲文物那些，即其实过去这十几年我们中国变化很大。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他是有些人是想益苦思甜。那呢就益返即是刚才那些花生那些味道，即是20年前的花生味道，去想念返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很幸福的。 哇，那么大把创意啦。是不是那些食物呢就要珍惜的，古时的人呢没东西吃。 我都兜得很辛苦。 是不是那么发现那些食物我们已经吃过试过，是吃完虽然味道不是说十分之好，但是呢是仲是吃得的，所以不应该浪费食物。是我们中华民族是有一个珍惜的本质，所以就继续食用了，大把东西讲。 同埋怀念二十年前那种纯朴单纯的美好小日子。 是吗？即是现在即是100个内地的，即係嗰啲唔可以咁講嘅，又即係費事我又俾人又話辱華。即係100个內地朋友啦，尤其是有啲錢嗰啲，佢哋仲有冇保存住當初嗰一份純朴啊、珍惜啊、謙虛啊嗰種赤子之心咧？ 都有嘅，咁都有嘅， 有啲啦。 其實我依家仲見到有人咩㗎？即係保持翻佢咧咁多年嚟，即係尊重我哋中國嘅文化。咁就即係都係用翻筷子。咁佢食披薩都用筷子嘅。 其實我真係睇過嗰段片，我又唔覺得佢係幾咁辱華。 你識乜嘢啊？辱華就話啦，我覺得辱華喎，我覺得係啊， 即係咧初初咧譬如唔好講，我哋將呢件事，因為呢件事近嚟炒得好熱，我哋譬如話初初睇嗰啲荷里活嘅片啊。咁好多時 Chinese 都係一個下把位嚟㗎啦，即係當係用一個貼切啲嘅，大家早幾年睇王祖藍都係一個下把位嚟㗎，都係一啲醜角啊，俾人哋租質啊咁樣角色。咁你話咁樣啲租質角色，喂係咪 Chinese 一定係呢啲咁樣嘅下把位啊？係咪辱華？即係睇你點睇嘅啫喎。 喂，佢用筷子食 pizza 喎，筷子喎、哦、，pizza 喎、 哦。我覺得喂， 幾肉。其實我自己都唔知點解。係啊，我講完我都真係 唔 係 我睇咗我當時都係點唔知點解佢係話佢食得好肉酸，即係話好似嗰個人好雞殺腳，即係嗰個 model 啊，貌似中國人。 係嗰個真係中國人嚟嘅。 係啊，係中國人嚟嘅。 真係中國人嚟。係 啊，即係個表面上係啦，咁就話佢隻眼細啊，即係話點解你？即係你想象下以前，譬如成龍大哥初初去拍嗰啲荷里活影片嘅時候，都一定係整到佢一個即係好論盡啊，好似唔識世面嘅鄉下佬啊。咁大佬啊，即係呢一啲係一個普普好冇乜，唔係特登去侮辱你嘅一個行為嚟嘅，純粹一個即係覺得呢個形象就係 中國咯， 正正常常咯，係咯。咁佢用筷子食 pizza。純粹就話哇，一個中西嘅，我聽咗佢嗰個概念嘅中西文化結合咁樣。咁你調翻轉啊，我用刀叉去食飯嘅時候， 佢食乾炒鵝，我哋都話辱華啦。 去食我諗下先，去食魚啊，食乳鴿都得喎。總之食啲中國菜啦，係啦。咁我可能都會食到雞雜腳。咁你又覺唔覺得我係冇緊刀叉？你將件事調翻轉嚟睇，我反而覺得有啲嘢就係、是、所謂有嗰句話講得幾好嘅，崩口人忌崩口碗。你無端俾個崩口碗我咧，我最多就鬧你。哇！呢、這個碗想戒死我啊！但如果我咁啱係一個崩口人咧，我就可能覺得你特登嘅，你呢啲就叫做對號入座啦。 同埋你對眼細就俾人話辱華，喂，好彩我哋強國生還者唔係做直播啫，睇唔到樣啫。你唔係你見到阿 Vin， 我哋強國生還者咪變辱華？ 唔係韓國人隻眼細都好可愛啊。 係咯，係 啊， 係有辱華噶啦，你見到阿 Vin 個樣係啦。 咁所以佢哋如果覺得咁樣係辱華咧，我覺得有陣時佢哋嗰種即係自卑心態都喺度嘅嗱。嗱，唔好話我崇洋啦。一個正正常常的一個商業的廣告，或者有時我做移民啦，有時在一個移民的一個平面廣告上面咧，一定有個外國人喺度嘅，咁咧就會覺得個外國人咧就係專業啲啊，好似係international 啲啊咁樣嘅。就算你喺一個華人社會入邊啊，你都有咁樣嘅，你都會咁樣自己就無形中代入一個咁樣嘅排列，你好少話喂一個姚明咁樣嘅人出嚟，你會覺得好專業咁樣噶，係唔會喎？ 係啊，即係仲係咧，要著西裝隔離咁樣咧，就你會覺得啊，這個鬼佬咧，一定係有學識，而你間公司咧就好鬼專業噶啦。嗱，咁咧話說咧，我哋今節咧就想講一講咧， 有個新嘅生意啊， 崇洋嘅心態。咁點解會講呢樣嘢咧？就係、是、小弟咧之前就睇咗單新聞，咁就話中國咧其實咧好多企業啊。就特別咧，有個新嘅生意係咩？租佬我係所謂， 租龜佬， 租龜 佬 嘅生意 係 啦。咁咧就係話咧，有啲國際嘅企業咧，嚟中國做生意啦。佢為咗想令到個形象好咧，咁咧佢又中意請一啲外國人做佢啲平面設計嗰啲 model 啊，或者愛嚟做示範啊、拍片又好咩都好啊。咁所以依個需求應運而生。 啊、 所以就有依啲咁嘅租鬼佬俾公司嘅生意、 啊。我哋一方面睇呢個新聞咧，就可能喺度笑啦。哎呀，咁咁嘅生意都有啊。但系咧，另一方面咧，我哋諗翻自己咧、包括我在內啊，包括香港在內啊，即係對於鬼佬啊，或者一啲外國浸個鹹水翻嚟啊，我哋係有少少海歸派啊，內地叫做。即係有少少覺得佢哋係勁啲係好啲咁樣嘅喎，即係如果我個自己第時開間公司咁樣咧，有個龜佬喺我旗下，或者有個海龜牌喺我旗下咧，我都覺得係係好嘅，係正常嘅，或者我會咁講八期同埋另一個叫九期嘅人，九期原嚟係一個ABC 嚟嘅，我可能會俾九期咧 就請俾多一兩千蚊人工佢，我諗都有少少。 係啊，咁同埋呢個租櫃佬咧，就不止於拍廣告嘅，甚至咧，例如 帶埋去見客。 係啦，我去開會，喂，租個櫃佬嚟，啊，依個係我美國嘅同事或者我美國嘅老闆，咁咧就會覺得你勁啲嘅。 係啊， 係啊，咁咧而呢篇新聞咧話個租金就如下嘅，如果你想請個白人咧，就1000蚊人民幣一日，黑人咧就半價，500蚊人民幣一日。 哦，咁啊，睇下你嗰、那個，即係好明顯啦、啊、就算歸都話都有嗰、那個上中下等咁樣啦。咁所以大家其實自己心入邊係有一個形象喺度嘅啦。其實咧，我做移民嗰行咧，我初以為啊嚇。淨我嗰行先比較多嘅，因為成日懶係，哎呀，我又做歐洲啊，哎呀，我又做美洲啊，啊，我又做加勒比海啊，咁咧求其揾個，其實佢啲相都係咁啊，求其揾個鬼佬啊咁樣就話，誒、哎、呢、這個係中北美洲嘅某某國家嘅移民部長咁樣嚇，我今日又同佢傾生意啦咁樣，好多啊，我喺移民界嘅嗰個朋友圈，即係類似 Facebook status 嗰啲嘢咧。成日都見到嗰啲移民嘅同業係咁樣噶啦，我以為即係淨係喺移民業界咁樣做，我就幾抗拒影嗰啲相嘅。我心諗，你求其揾個鬼佬影，雖然嗰個真係嗰個移民部嘅部長，我覺得都係冇乜意義喎，即係影張相嘅啫喎，你話佢係邊個都得㗎啦咁樣。咁但係原嚟嚇，即係而家已經係去到嚇好多嘅唔係關移民事嘅嗰啲公司都會咁做。 係啊，咁咧。但我又覺得有個問題啦，咁咧其實我哋強國新聞者都成日宣揚強國依家好強大噶啦，尤其是我八旗、 啊， 我會覺得我係為我祖國而感到榮譽噶嘛。 嗯， 咁點解仲有咁多漢奸會咁樣諗嘅咧？ 哦， 真係，我依家真係好嬲嘅，其實我依家 咁你又太過上綱上線啦，嗰啲嘢未到去到漢奸。 咩？我啲最愛國噶啦、啊，我最睇唔過眼呢啲係咪？ 你話佢全部都請， 尤其是乜嘢啊？尤其是嗰啲鬼佬 啊， 嚟到我哋中國人嘅地方 啊， 係啊， 都唔夠，都唔得感恩， 係啦、啊，唔得感恩，仲要去溝女，係啦、啊，咁、啊、搞到啲女咧，全部中意嗰扎鬼佬，系啦，咁你呢条数点计先？呢啲真系血偿啦，同你讲。 系啊，又俾我请鬼妹啊，请鬼佬喎，系咪啲女嘅系女嘅经理噶？ 明明我哋强国咁强大噶咯，点解仲要咁啊？ 喂，其实但系如果俾着你咧，即系为咗我哋自己咧，会唔会咁样咧？有冇睇咧？上几个月咧有套电影啊？我当时都有推介嘅《逆流大叔》。咁其中一個橋段咧就係咁樣嘅，咁就話嗰、那個女主角，咁佢係教呢個龍舟嘅，咁其實佢係真正嗰個教練嚟嘅，咁但係咧佢一開始去 apply 個公司嗰、那個寬頻公司嘅時候咧，咁其實有個鬼佬教練嘅，咁啊鬼佬教練上咗幾堂之後就冇再出現啦，咁大家都以為嗰、那個係嗰個教練，女主角就係助手咁樣啦，咁其實之後咧個女主角就話啦。其實佢唔識㗎，佢個鬼佬朋友嚟嘅啫嘛。不過我一個靚妹咁，大家都唔會信我㗎啦。其實嗰啲教練牌照啊，所有嘅學識都係佢嚟嘅。不過佢揾個朋友幫手，就令到件事咧就易過啲咁樣。咁當時聽我咧就覺得啊，係喎，係啱喎，合理喎。但係我哋自己諗翻轉頭，我哋自己係咪都係咁樣去評？即係俾你係嗰、那個香港某間公司的高層，你要外面請一隊外援回來去幫你 train up 某個部分的工作，是不是都會覺得、啊、對面那個 training team 有個鬼佬是像是正常合理一點呢？ 合理一點，同埋不知點解硬係覺得信心大啲嘅，係 咯，專業大啲啊， 係啦，即係我有時候喺度諗呢個問題咧，都好感觸嘅，即係依句係差下邊，咁咧就我會覺得係即其實是不是我們中國人呢很多東西其實發展得不好，即我們背後我們就算那些人有錢，例如 Irene 有錢也好、 嗯、 但他背後他裡面沒有東西、 嗯、 即內涵沒有內涵，即好像 Irene 那樣、 嗯、 沒有內涵，即或者他很多所謂專業他是發展不到一個、即真的令到人很有信服、 嗯、 或者有一個很多理念或者很多思想很多文化、 嗯 嗯、他都是、哦、其實眼中只是錢咯，即係我簡單啲咁講。 所以呢啲嘢浸翻嚟嘅，即係咧，我都相信唔係好難用一個標準去衡量曬成個國家嘅人嘅，即係話中國人係咪全部都係咁咧？韓國人、日本人、美國人係咪全部都同一個性格？係咪美國就冇人哋冇一啲做假嘢嘅人咧？其實都唔係嘅，但係咧就好睇嗰個形象工程啊。咁喺我記得咧，以前韓劇未係咁流行嘅時代咧，韓國俾我的感覺都係比較老土、啊。 老土土 口啊， 即係我哋都覺得韓國人咪眼仔細細啊，我哋都可能笑佢噶，好似仲土過內地人啦、啊、咁樣。咁但係近呢幾年佢哋形象工程做得好好啊嘛，佢哋音樂啊，佢哋嘅文化嗰啲咧，令到全世界都會即係江南 style 啊點樣，令到覺得佢哋咦係一種時尚喎、啊。即使是眼細都變成一個特色喎、哦，咁中國係啦，係啊，你好有錢，咁但係好多時俾人有個印象咧、就是，就係哦，一班土豪咯，一班冇學識嘅人咯。嗱、如果做啲乜嘢會令會請嗰個中國人去咧？我認為有一樣嘢咧係中國人個印象係俾人咁嘅。哦，如果今日咧要去做冒牌貨咁樣，咁啱啦，我一定要請個中國顧問。 名牌冒牌貨。 係啦係啦，咁我就請個中國顧問。嗱，佢咧哇 ，LV 啊 ，Prada， 乜都識搞噶，咁樣嚇，全部都係佢搞出嚟噶。可能就請馬雲先生。淘寶是沒有假貨的咁樣。咁即係呢一啲嘢，即係你當時。你可能你的權力大，你勢大，你講呢一啲嘢出嚟，好似冇影響咁樣，人哋好似內你唔何咁樣，但實際上所有人就記喺心入邊。其實佢內裏，你哋自己又好，外邊人睇又好，其實都有個排序哦。頭先好似阿伯奇講啦，白人就幾多錢？黑人嘅貴佬就幾多錢？咁好啦，你想象下，如果呢件事發生喺其他地方，華人有幾多錢？咁你就大概可以想象到，其實而家即係喺唔同嘅範疇上面，俾人哋一個專業形象上面，究竟我哋而家排緊一個乜嘢嘅地步？咁就平時要做啲咩啦？ 同埋咧，我除咗覺得嗰個所謂形象工程之外咧。其中我反而我覺得有一樣係最為重要咧、 嗯， 就係人哋嘅國家咧，真係有嗰個所謂文化底韻啦、嗯。我哋中國人，特別係我哋香港人啦，就成日都話：，你讀啲歷史啊、文化、哲學啊、音樂啊、藝術冇用嘅，揾錢係最實際啦。依啲我哋聽唔少啦， 香港都多㗎， 係啊，都聽唔少啦。但係問題就係點解人哋可能人哋嘅產品，或者人哋一啲。就算做個手袋又好，或者做件褸都好，除咗人哋嘅工藝以外，個工藝係點樣累積落嚟咧？就係人哋背後嗰個所謂文化底韻、來自佢啲文化、藝術、 一絲不苟嘅德國啊， 或者藝術啊，即係啲藝術感啊，或者甚至一啲哲學嘅理念啊，慢慢衍生出嚟個文化，令到當地嘅產品人。本身的人或者他的产品、你会觉得啊这个是真的有一个有文化的、有文明的、的国家来、就不是呢就好像一些城市或者一些国家那样、哦哎、没有啊我的城市 我的文化不是、哦、我的层楼由100万炒到200万、是即是你不会尊重这些人的、你只会觉得哦这个人有钱就100万炒到200万、 没错没错 是、你不会觉得哇这个人是、这个国家原来曾经出一个很伟大的画家或者哲学家、不会想这些东西的、是的 所以咧，嚟到呢度咧，我又为翻我哋香港而有少少自豪啊！虽然香港咧都系嗰种喂炒 iPhone 啊、炒楼啊、炒金融啊、炒股票嗰种地方，咁但系香港喺过去嗰一百几十年啦、好彩嘅，即系我哋有一种国际嘅视野，系啦，咁大家即系开始知道世界上点样为之普世价值啊。對世界上所有的美感，我們的美感我們不要分高低，但是跟強國的美感是有一定的分別，有一定的差異在這裡的，我們呢是跟國際的方面是比較相對地接軌一點的，所以我們也都不需要是妄自菲薄，要說喂現在強國哪邊才是好，我們有自己保持自己的那種態度，我相信下在全世界很多的、國家的民族的不同的人人種都好，他們心目中的排位呢，香港人和 Chinese 是有個分別在這裡的， 暫時有，但是呢希望呢美國那個政策呢就沒那麼快下來住、到時呢就慢慢就視為你視大家一樣的了，同一船人來的 了， 他現在 review 那個香港關係法， 正正就是因為他以前就擺了不同的 level， 是的，現在就慢慢覺得你的 level 其實差不多，是的， 不是的，他現在的 level 呢，他現在的講法都不是的，他的講法就是說你們的強國是的沒有尊重到一國兩制，令到這個香港的 level 越來越被你壓縮，現在 OK 的，他現在這一刻呢，他的講法類似是這樣的，我覺得仲係覺得唔同 level， 但係希望你咧就停止將你嘅強國 level 擺落香港嗰度，咁我就繼續視香港為之一個不同 level 啦。 嗱 ，MJ 平心而論，除咗強國主動之外，你覺得香港人有冇迎合啊？即係我覺得依個係好雙向嘅，一隻手掌拍唔響嘅。 啱啱啱， 係啦係啦。 係香港有唔少人去迎合。是啊、但是不迎合的都不少的。 还有呢我这一节呢我想说的、我这节呢 我这句说话有机会被人投诉的、我觉得人呢好像刚才我们刚才这样说、绝对是分等级的、 一定是那些歐美世界，因為你不要理他經濟好不好先，總之他本身他的文化底蕴是沒有一個很嚴重的破壞，沒有好像一些國家現在聲稱自己很有錢，一直破壞了自己的文化幾十年，破壞都沒有了，然後就想用錢買人家的文化，但是文化又買不到，所以呢就得不到這個尊重，所以這些就低等一點咯。 他們心裡面都心中有數的，即未必是只是說高等低等，他們都知道咦外國那種教育制度是比較好的， That's why 才那麼多人找我移民而 已，所以人家1000元黑人500元，你中國人值多少錢呢，就大家就想一想了。 所以有一天如果即有一天香港大家都是不是爭著想送小朋友出國讀書生活，是大家爭著想去深圳那裡，哇我怎樣我移民去深圳移民去廣州這樣住的，這樣的中國就真的有一個真是強大起來， 又或者我將來我買個銀包，跟住就同佢講我喺深圳買銀包，哇！深圳咁有 taste 嘅，即係佢唔係串你喎，真係，哇！喺深圳買銀包， 我以為你串我， 喂！深圳買銀包嗰個幾，哇！識揀喎，嗱，呢個就真係真正嘅中國強大起嚟啦。 希望啦，希望啦，即係我反而希望即係中國強大我都中意，但我希望有一日咧。你的銀包是香港設計師設計的， 你的銀包是深圳買的 嗎？不是 你這麼尷尬的你這個人 是什麼，在加拿大買的、okay. 即 我意思是呢深圳那裡強大我都開心，是 沒反感，但如果香港都強大就令我更加開心了， 好啦， 更加興奮了， 好啦，希望大家一起強大啦好下集再見， 希望下集齊人啦， 好，拜 拜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